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呢，当然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孙中山有一句说话，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讲的就是这个所谓排满的革命，是吧？但是你搞革命除了天时这个客观环境，即是个潮流，即是必须之外呢，你仲要靠人㗎嘛。咩人佢都唔拘嘅，係咪教会中人啦，係咪利用教会中人，其实教会中人支持辛亥革命嘅非常之多嘅，係咪帮会啦，係咪因为当时嘅红门或者三合会天地会，佢係要反清复明㗎嘛，咁明就冇得复啦，咁你反清，喺反清呢一个基础上面大家係有共识嘅，所以佢亦都结交呢啲所谓红门中人，甚至为咗革命自己加入红门都试过，之前讲个杨衢云，喂佢都係三合会人士喎，係咪所以教会帮会还有商会同啲做生意嘅人特别係同情革命嘅嗰啲生意人呢，孙中山呢都有好密切嘅关系，还有工会人士，所以孙中山推动呢个辛亥革命呢，喺人和方面呢，即係大家可以睇到，除咗满清係咪即係要追杀佢之外，国际社会亦都有好多人同情佢，係咪然后呢佢喺香港亦都结交各方面嘅人士，喺海外亦都向啲华侨去宣扬革命，所以有华侨乃是革命之母嘅呢一种咁嘅讲法。 孙中山为革命大半生奔走四方，有记载话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孙中山正喺美国嘅餐馆工作，受到电报报捷嘅时候仍然满腹怀疑。孙中山是革命的思想领袖，为建国定下方向和理想。 孙中山即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革命就成功了。革命之后就要建国嘛，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你要令到国家富强，梗要想很多方法出来，究竟你有什么政策他提出呢个建国方略啊、建国大纲啊、五权宪法啊、三民主义啊，好多呢啲具体嘅主张，但系冇人睬佢。于是佢就喺度谂，点解会咁咧？三民主义就系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啊嘛，五权宪法系嘛，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系嘛，监察、考试五种权系嘛，咁啊人民有权就政府有能，咁呢啲咁嘅主张，又甚至提咗呢个直接民主嚟取代呢个西方代议政治嗰啲间接民主系嘛，又提出呢个平均地权呢啲接近啲社会主义嘅呢种主张，但系建国之后就军阀割据系嘛。即是大家在度内战打餐饱的民生凋敝，孙中山就在想，原来在思想上出了问题。中国人成日讲知易行难，知道是很容易的，做就很难。孙中山认为不对，应该是知难行易。如果你知道了，你做起上来就很容易，所以一定是要知，是吧？先解决个知的问题，认知的问题，所以他就发明知难行易的学说，就叫做孙文学说。其中有一段呢，即是我自己现在都识背的，我都成日拿出来讲的。孙中山在这个孙文学说的嘴上面呢，他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孙文学说嘴，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他扶国者人之职也，仁者心之器也，国事者一人群之心理现象也，故国事之龙污系乎人心之振美，系咪？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截肢之意亦无收效之期也。嗱，呢一段说话嘅意思就系咩咧？国家咧就系人所积累埋一齐嘅，人咧就系嗰个心嘅器皿，系嘛？所以所谓国家大事，其实系人群嘅心理现象。最紧要就系我个心信呢件事系可行嘅，移山填海都有成功之日。如果我心唔相信呢件事系可行嘅，咁你就反掌截肢，即係將手掌反轉，同埋將個樹枝截斷，好容易嘅。 都无收效之期。其实对而家嘅年青人咧，我都觉得佢应该读下呢个孙文学说，咁个人咧就会比较有信心。只要个人有信心，做起事上嚟咧，就自然得心应手。 孙中山系少见抱有宽容态度嘅政治家，对内佢主张容共，接纳新兴嘅共产党；对外，他一方面保持反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就并没有极端的排外民族主义，对列强都尽量保持友好关系，成为日后国共两党都推崇的人物。 1911年的10月是辛亥革命成功之日，公元2011年，即是2011年咧，就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即是2年后，亦都是中华民国建国的100周年。呢个真是百年大庆。另外一个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今年是60大庆，一个有60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一个是有接近100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现在这两个民国是并存。其实在1949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到去台湾，即是说呢，这个内战失败了，共产党他的革命成功，推翻了中华民国，建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人事后就在那讲，为什么当年毛泽东要改国号呢？如果他不改国号，就是那个政党的权力转移，一个政权的移转，国民党政权崩溃，然后共产党政权成立，是吧？一样叫做中华民国，那都挺好看的，是吧？但是结果他要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民两个字，那是不是人民话事呢？这个又值得我们去反省。今天在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是吧？他的总统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就是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但是你回想回孙中山先生当初鼓吹革命的时候，他的主张是什么呢？是吧？他的主张除了要搞一个民族革命，推翻这个2000多年的专制帝王统治，是吧？结束这个所谓一家一姓的统治，是吧？然后将这个国家交给人民，是吧？就所谓民主。还要令到国家的人民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所以他提倡这个民生主义，民生主义里面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大企业收归国营，纯粹即是很明显的一种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吧？但是今天的大陆他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宪法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吧？但是又没有民主。所以国共其实都是孙中山的信徒，很多国共的领导人他都认为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先行者，共产党说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人物，是吧？他推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吧？而共产党要搞一个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当年人家问他什么叫民权主义，你猜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民权主义就是40000000中国人做皇帝，一个人做皇帝就梗系独裁啦，40000000中国人做皇帝咁啊，梗系民主啦。当时嘅40000000中国人就喺嗰个时代就有4亿人口，系嘛？即系4亿人口每一个人都系皇帝，咁就叫做民权主义啦，系嘛？